天有多远，有冻的星辰，请帮我拖住时间，让我沉浸在你怀里面。 我的爱。

心

亲和母亲，疼我爱我和我亲，一生操持这个家，一心都为儿女们，盼我常在眼 选择了距离，是

澈的河流源远流长。 就这样爱着你，

大音精华，声系天下。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。